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虽然唔知道呢个传说当中嘅诅咒到底系点样嘅，但系水晶石中嘅波纹非常奇特，似乎系被锁响里头嘅咁。呢块水晶一裂开，整个龙顶嘅雪山同冰川都会有崩塌嘅危险。龙顶嘅地形虽然属于复合雪山冰川冻土，但系目前正处于一年两个几月嘅消融期末尾，海拔又相对较低，所以山顶嘅积雪消融咗唔少。而且四座雪峰环绕得并唔紧密，唔系好混音，再加上风雪对声音嘅稀释，所以我哋逐渐发现雪原上面开窗嘅声响系唔容易引起雪崩嘅。不过假如风雪一停，再降两日雪，雪峰上嘅积雪又达到咗满负荷，咁就难讲啦。杨处理讲啊，呢块水晶自在山里面密布嘅轮状波纹，可能是一种积压响里面的特殊声波。这块水晶石一烂，马上就会引起大规模的雪崩。另外这只白狼绕炉的姿势也都讲明了一切。带着白色毁灭力量从天而降，这都非常符合神话里头对雪崩场面的描述。未经历过雪崩的几个人并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向到初一得知可能会发生雪崩，面上的肌肉都不由自主地紧绷起身。向格拉米尔雪崩是很常见的，有时在晴天白日的时候，在山外面会听到天边雷声隆隆声不断地响，那些就是雪崩的声音，是很可怕的。从古到今已经不知有多少人畜被神明白色的愤怒所吞没。在雪山脚下面生活的人天生就对雪峰的狂暴和神圣有一种复杂的敬畏之心。我想起刚刚参军时候遇到的大雪崩，那种白色波涛的毁灭力量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望着这块水晶自在山上面的狼神自言自语地说，他呀爷啊，这个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明叔这个时候似乎想孤注一掷，举手电筒去照水晶石下面的物体，想看看这具令人垂涎已久、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丝到底是怎样的。狼眼的光速射晶体之上，都还未等我和肥仔看清楚，明叔突然吓到一缩手，狼眼手电筒从手里头就甩了，眼睇就要跌响水晶自在山薄薄嘅表面之上。我哋个心都跟住手电筒向下跌啊，嚟唔切伸手接，眼白白咁睇住佢落响水晶石上面。只听见啪咁一声，声音仍唔算大，明叔双脚一软，差啲就瘫咗地下。塔底静嘤嘤咁，一啲声音都冇，似乎所有人嘅呼吸都在那一刻冻结住。直到看清楚水晶自在山没被抌裂，咁先长长咁出咗一啖气。我对大家讲啦，冇事啦冇事啦，唔管点讲啊，都系旧石，比我哋想象要结实嘅。我执起跌响地下嘅手电筒啊，对明叔讲啦，明叔啊，明爷，明祖宗，电筒今日你跌咗两云啊！你下次攞紧啲得唔得啊，我真係保你大啦。你手脚如果唔听使，干脆咪亲力亲为，叫阿彪帮你照住就係啦。明叔啊解释讲啦。 哎呀唔係呀唔係呀，我都算係跑过船见过大风大浪嘅人啦，点会咁细胆呀，你话系唔系啦。我啱啱睇到嗰个水晶下边嘅嘢，哎呀呀呀呀生嘅。仲识喐嘅添啊！ 一边讲，一边揞出天官铜印问我啦。 啊，呢、这个宝印点用噶？ 明叔讲嘅后半句话呢，我就完全听唔到啦。乜嘢响度喐啊？唔通冰川水晶丝翻生？我哋听到佢咁讲，越发觉得心里头冇底，只好硬住头皮再去睇下自在山里头嘅嘢，睇下到底有咩景况呢？越睇心跳越快，里头竟然有生嘅嘢。水晶自在山嘅名里头虽然有个山字，其实远远冇山咁大，讲得大啲啊，最多只有个浴缸咁大，椭圆形，四周围有几条弧形嘅黄金外栏，系用嚟提放嘅。佢打横咁放响塔底嘅坑中，象征有雪峰崩塌之力嘅白狼妖炉，就刻响正面朝上，从上方俯视，有啲似系个嵌响眼眶里头嘅眼球。如果仔细睇嘅话，就响呢个晶体外壳之内，有好多水银咁样嘅嘢响里头缓缓流动。呢啲水银阴影线条分明，啱好系一个女子嘅形象。响水银人形嘅身体之中，有啲深红色嘅物质微微发光，好似系人体嘅心肝脾肺肾啊。由于被外边嗰层水晶石裹住，我哋无法睇清楚水晶般流动嘅人形真面目系乜样，或者只系光学作用，或者系内部嘅人形亦系一块晶莹剔透嘅液体水晶。呢一块多数就系明叔要揾嘅嗰具冰川水晶尸啦。至于系唔系真正人类嘅尸体，定系同外边嘅水晶自在山一样，系一种象征性嘅器物，唔打开睇下咧，系冇办法证实噶啦。我呢次之所以会同意明叔一齐嚟昆仑山，即系希望从九层妖楼里头揾到利用无尘珠消除身上诅咒嘅办法。但系被我寄予厚望嘅妖塔，竟然咩信息都冇。依家只系剩翻邪神嘅尸体未睇。我早就做好咗不到黄河心不死嘅准备。于是招呼众人帮手将水晶自在山向坑里头抬出嚟。明叔希望运出格拉米尔再打开，咁样呢就唔需要担心引起雪崩。想抌想切想点样都得啦。但我话呢坚决就唔得。虽然冰川水晶石比我哋想象要结实得多，唔会轻易碎裂，但係用登山绳固定围栏逐层吊上去，咁就等于响头顶吊个炸弹㗎啫。何况唔单单要搬到顶层嘅雪原之上，仲要穿过冰天雪地嘅神罗沟，咁简直係比登天仲要难。想将冰川水晶丝攞出嚟，只能够冒险响塔底进行。虽然咁做虽然睇似危险，但其实比运出去要安全好多。我将明叔讲服之后，眼睇天亦都就快要黑啦。狼群今晚雪停之前一定会发动总攻。佢哋响雪沟挨饥抵冷，依家差唔多已经到咗极限。这个妖塔一旦被挖开，狼群就无所顾忌了。而且水晶自在山是狼群祖先圣物，他们不会容忍人类随意惊动他。今晚人狼双方必须要来个了断。于是众人都回去九层妖塔的第一层，将火堆的燃料加足，叫明叔和阿香留在这里，其余的人都回回大雪掩埋的冰川之上。两处距离好近，有咩情况亦都嚟得切救应。初一临上去嘅时候，将所有嘅盐巴都俾晒明叔。 如果雪嚟啦捐出嚟，就用盐嚟审佢啦。 外边嘅天已经黑透晒，雪渐渐细，睇样未到半夜雪就会停。众人将塔里头挖出嚟嘅黑木堆积起身，作为防御圈。各自检查武器弹药，周围雪原上死一般寂静。阿彪等到好猛震，忍唔住问初一： 狼群系咪真系会嚟噶？点解鬼影都冇只啊？ 初一对阿彪点咗点头。初一自幼对狼十分憎恨，这个时候恶战在即，由于兴奋， 双眼都冲晒血。响山地雪野之中，初一嘅直觉甚至比狼仲要敏锐。只见佢举起酒囊饮咗一大啖酒，然后抽出藏刀，将嘴里头嘅酒全部喷响刀刃上，低沉咁对众人讲咗声： 嚟啦！ 单手举起猎枪，砰一声枪响。只见响唔远处白色嘅雪地上，飞溅起一团红色嘅雪雾，一头全身都系雪嘅巨浪被枪弹击中，翻倒在地。四面八方嘅雪地里头，几乎同时窜出几十只恶狼，卷起大量嘅雪雾疾冲而至。呢一瞬间，我哋嘅眼睛似乎都产生咗一种错觉，好似整个雪坡都突然抖动沸腾起身。我哋人数虽然少，又缺少冲锋枪嘅火力，但系个个都系神射手，而且狼群嘅数量有限。在此之前已经射死咗二十几只，依家只系剩翻六七十只。当即乱枪齐发，白色嘅雪地上又立即有无数鲜红嘅血花。狼群对我哋嘅火力估计非常精准，如果先前佢哋埋伏得太近，恐怕会俾我哋发现；太远又冲唔近，所以都埋伏响三五十米嘅区域内，似乎系准备以牺牲十几头狼为代价，快速冲到近距离混战。这个时候我们的枪械就发挥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所有的这些计划都被初一的敏锐直觉打乱了。狼群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在射杀了第一波三十几头巨狼之后，我们五个人手里头的长枪弹药都用了。第二批恶狼已经好似白色嘅旋风咁扑响我哋嘅面前啦。第二批嘅几十头恶狼已经响瞬息之间冲到面前，我同肥仔杨雪莉、阿彪等人嚟唔切装弹药，纷纷举起手枪射击，几乎系一枪一只，将冲到面前嘅狼一一射翻。沉稳嘅射击声使人勇气倍增，抵消咗近战中嘅恐惧。初一用猎枪前边嘅叉刺到一头恶狼，然后松手放开猎枪，用藏刀乱咁斩。一头老狼躲避稍为慢咗啲，被闪电般嘅刀锋切咗半个鼻，痛到呜呜声喺度哀嚎。初一再次手起刀落，将佢个狼头剁咗落嚟。从初一打响第一枪开始，唔到两分钟嘅时间，地面上已经倒满一片狼尸，里面混杂住几头仲未完全断气嘅恶狼。仲不时冒住白色嘅蒸汽，众人透一啖大气，紧绷嘅神经松弛咗落嚟。眼前嘅景象非常惨烈，呢次格拉米尔嘅狼基本上算系打到绝晒啦。不过如果唔系初一制敌先机，雪地上横七竖八嘅尸体里边，可能就唔只系狼尸，而系我哋啦。然而就在我们刚刚从激战的紧张状态中脱离出来，稍微有些放松的时候，一只白色幽灵般的影子突然出现在初一的身后。这只是狼王啊！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 呢个时候，狼王已经伏住初一嘅膊头，根本冇人睇到呢一只白毛狼王系从边度爬出嚟嘅，想开枪射击，点知发现胸膛嘅手枪都未嚟得切装弹。 呢只独眼白毛狼王真系就快成咗精噶啦！佢似乎眼白白咁睇住狼群被全部射杀，硬系伏响雪地里头喐都唔喐，直到睇准咗机会啦，先攻其不备。佢亦应该知道，一旦现身，虽然可以咬死一两个敌人，自己亦绝对要死。然而佢似乎系受到咗佢祖先水晶自在山嘅召唤，舍弃生命，全力一击，直扑向打扰佢祖先灵魂嘅敌人。呢只白狼行如鬼魅，就连初一都未防备佢会嚟呢一手嘢，仲以为狼王已经响混战当中被打死，依家想还击已经嚟唔切啦。就响连眨眼都唔到嘅时间里头，白狼扑到初一，一同滚入咗妖塔顶层嘅窟窿里头。与此同时，我亦都装好咗弹夹，冲上去跳入妖塔。肥仔等人紧跟在后，到咗顶层一睇，明叔指住下面一层讲：， 哎呀，快啲啊！佢哋碌咗落去下边啊！ 我急到脑都就快炸啦，一层层咁追落去，最后响底层揾到初一同狼王嘅尸体。狼王死死咁咬住初一条颈，初一手里头一把剥狼皮嘅短刀插晒入狼王嘅心脏。狼王一身银光闪闪嘅白毛已经被鲜血染红，从妖塔顶上面搭到落嚟，血都已经流晒，早就冇咗呼吸啦。初一为人勇敢豪迈，虽然同我同肥仔相处嘅时间唔长，但系彼此之间极为投机。我心如刀割，忍唔住要流出眼泪，一下蹲响地下，望住初一同狼王嘅尸体发吽斗，其余嘅人亦同样十分难过。杨雪莉握住我只手安慰讲： 老五啊，想喊就喊出嚟啦，咁样会舒服啲噶。 我摇咗摇头，心里头好似响度滴血咁，眼泪硬系就流唔出嚟。呢种痛苦唔系大喊一场可以减轻，依家只系唔想再讲嘢。明叔亦都安慰我讲： 初一兄弟所杀嘅狼王系白狼妖奴嘅后代，佢嘅死系功德无量嘅，你话系唔系？壮士阵前死，死得其所，我哋为佢祈福，祝福佢早日成佛啦。人死为大，我哋仲系按照佢哋嘅风俗，先将佢嘅后事料理好把啦。 我对明叔点点头，叫佢哋去收敛初一嘅尸体。我依家脑里头好似一镬粥咁，只系想静下。明叔叫阿彪同肥仔将初一同狼王嘅尸首分开，佢哋正好伏响水晶自在山上面，都唔知有冇抌烂。肥仔抹咗抹眼泪同鼻涕，拦住众人讲： 哎呀，咪住啊！初一系我兄弟，佢走得咁壮烈，我要为佢噏翻两句悼念词先啊！ 明叔等人无奈，只好行埋一边，任由肥仔为初一举行追悼会。肥仔叹咗叹，对住初一嘅尸体哽咽住讲： 唔会以战斗嘅生涯换取全人类嘅幸福，愿将鲜血同眼泪洒遍天下自由嘅鲜花。 肥仔吟吟沉沉咁讲咗轮，心情咁先稍为好翻啲，叫阿彪过去帮手收敛。正话抬开狼王嘅尸体，发现狼尸已经抌碎咗水晶自在山，略略一碰，哗啦一声碎成咗好多残片。众人都系倒吸咗一啖凉气，滴起个心，竖起耳朵聆听外边嘅动静，大气都唔敢唞。过咗一阵，妖塔上嘅冰川始终都系静嘤嘤，唔通杨雪莉判断错咗？水晶自在山嘅破裂根本唔会引起雪崩，又或者系响冰川里头冰封嘅年头耐咗啦，失咗灵。唔管点讲都好啦，暂时松一啖气啦。只见喺水晶自在山里头， 露出咗一尊全身透明嘅女尸，皮肤下面流动住银色光芒，里面嘅骨络内脏都系深红色嘅，好似马脑。呢、这个唔似系真人嘅尸体，而更似系一件巧夺天工嘅艺术品。呢具就系冰川水晶尸。我唔理明叔点样紧张呢一件宝贝，先同肥仔一齐将初一嘅尸体搬到第八层，突然觉得精疲力竭，有啲唞唔过气，可能系伤心过度啦，于是停低暂时休息下。肥仔对我讲啦：， 我话胡司令啊，我哋系咪上去休息下比较好啲呢？睇住呢啲窿口窿面嘅十八罗汉，妖喇嘛，我成身都起晒鸡皮啊！ 我依家大脑虽然有啲缺氧，但系我记得好清楚嘅，呢一层有19具坐姿嘅护法尸体，点解肥仔讲系十八罗汉呢？我即刻警觉起身，一句一句咁数咗次，真系只系剩翻18具，六个一排，一共分成三排弧形咁排列。明明记得有一排系有7具尸体噶，唔通我记错咗？定系有一具消失咗呢？我想过去睇清楚发生咗咩变化。呢、这个时候，杨雪莉带住阿香跟咗上嚟，明叔等人亦随后跟上。佢同阿彪已经将冰川水晶丝用绳绑好，嗰枚假嘅法幽印用胶带贴响水晶丝嘅脑门之上，正准备用绳将佢吊上嚟。嗰对一蓝一白、布有天然星图嘅水晶球亦同时带埋上嚟。我问杨雪莉：第八层系咪一共有19具尸体？杨雪莉岌咗岌头讲：冇错啊，总共有19具啊嘛，点啊？我担心阿香听到惊，就低声对杨雪莉讲：唔知咩时候少咗具啊，我过去睇睇系咩回事先。你哋即刻上翻去，我哋要尽快离开呢个鬼地方。我拍咗拍登山头盔上边被撞歪咗个战术射灯，一手握住克雷提子，一手举起枪，摸索上前查看嗰啲高大嘅古尸。我发现依家呢一层木塔漆黑嘅角落头里头出现咗一个大裂缝，呢啲古尸都系依墙而坐嘅，唔通有一具尸体跌咗入去？仲未等我行近，就听到一阵动静。好似系裂缝里头有一条大木头喺度挪动紧。我过去探头向下一睇，塔角破裂嘅大裂缝斜斜向下，好似系个无底嘅深渊。一个莽莽撞撞、白色好肥嘅人形，正喺度缓缓咁拨开啲黑色木料，似乎想为自己腾出个空间。佢系想爬入妖塔啊！呢隻正系食咗寒熟拿尸体嘅雪梨勒啊！我见呢隻嘢冇发现我，即刻往后一缩身，想搵肥仔攞啲炸药劈落去将个洞炸冧，将佢压响底下。我正想招呼肥仔，只听见明叔同阿彪同时大嗌弊，佢哋已经将冰川水晶丝顺住咁掉到第八层，但亦就响同时，突然从下面传嚟一阵密集嘅碎裂声，片刻就响成咗一片。我顿时就醒悟，弊啦，水晶自在身并唔系无效，而系要等邪神尸体被升到某个特定嘅位置，先会引发佢内部嘅声波震动。亦就系讲，从理论上根本冇任何人能够将冰川水晶尸带出去。一阵阵闷雷般嘅声音从上面传嚟，雪峰上面千万吨积雪好快就会覆盖龙顶冰川。再过唔到半个小时，寒潮就会冰封住呢啲积雪。唔到明年冰雪消融之时，就米洗之出得返去。明叔同阿彪都吓到面如土色，两个抬住冰川水晶丝跌响地下。隆隆声嘅雪崩声如同万马奔腾，震到地面都响度震。我担心明叔佢哋自乱阵脚，连忙对佢哋嗌啦：你哋唔使慌嘅，全部匿去墙角度， 嗰度比较结实嘅。但系呢个时候，就连我自己都听唔到我自己把声。呢、这个时候，唔知边个支狼眼手电筒跌咗地下，啱好碌到嗰一具古怪嘅冰川水晶尸头边，光速照响嘴上边。呢一具水晶女尸把嘴忽然擘大咗，我唔顾得雪崩啊，下意识咁响葵行袋度攞出气压喷壶。如果有嗰啲鬼虫飞出嚟，就用生姜汁嚟喷佢几下。冰川水晶尸嘅口里头，果然有一隻细细嘅瓢虫飞咗出嚟。我对准佢喷咗两下，竟然一啲作用都冇啊！呢、这个时候，我已经睇清楚，呢隻从水晶女尸嘴里头捐出嚟嘅达普，虽然同嗰种蓝色嘅虫仔形状完全一样，亦都系全身透明，但系全身系银白色嘅，就好似一粒微小嘅冰晶，振翅悬响半空，稍为停留，就向住距离佢最近嘅阿彪飞咗过去啦。阿彪唔识死啊，伸手想将佢拍死，我出声制止，但系声音都被雪崩淹没咗，想救又根本嚟唔切。只见阿彪一巴掌将冰晶般嘅小虫拍响地下，佢只手上边立即结满咗一层冰霜。阿彪连做出惊慌表情嘅时间都冇啊！亮晶晶嘅冰霜瞬间蔓延到佢全身，冻到硬刮刮嘅身体随即倒响地下，跌成咗无数嘅冰尘。一点冰冷寒光从中飞咗出嚟。阿彪拍到只虫都碎成冰块，只不过系瞬息间嘅事情。呢啲都系嗰啲瓢虫做嘅好事，但系都超出晒我哋嘅预计。呢啲瓢虫莫非都系魔国嘅邪灵？想知道嘅话，就请你下次继续收听啦。